来佛三圣咏思集，净空老法师鉴定，印智法师兼修，因缘生编撰。序：净土法门为末法众生主要得度法门，然以微妙难思，故至易行难信，有赖历代高僧大德出世表法，树立典范，令未信者生信，以信者坚定信愿，同得往生净土，圆成菩提。河南南阳来佛寺贤公老和尚为当代稀有难得之净宗高僧，以92年之深信切愿笃行，行住坐卧一句弥陀念到底，即至功恨圆满，成就之高不在历代祖师之下，可见净土法门之殊胜圆满。2013年元月，贤公欲知时至自在往生，以一生表法证明极乐世界真实不虚，阿弥陀佛真实不虚，为无量寿经作正转，观其毕生行持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不仅为净宗学人之最佳典范，亦为一切佛门弟子树立修行榜样。贤公圆满落实净宗行门五科，净业三福，六合净，三学，六度，普贤十愿，兹列数如下。一、净业三福。一、孝养父母。贤公孩童时，即以孝行闻名乡里，自小辛勤劳作，以贴补家用。父亲早逝，后以兄弟相继过世，贤公接母至寺奉养，达27年。后为母念佛诵钟，每年不忘祭祀父母祖宗，充分体现孝道精神。奉事师长，于艰辛岁月，贤公独立奉养寺里5位年迈长老，直至彼等一一念佛往生。文革时期，甘冒生命危险，历尽磨难，力保传戒公之灵骨免受毁坏。一生奉行传戒公老实念佛之教戒，严守不张扬己能之训示，每年祭祀时节必祭拜师长灵塔，充分落实尊师重道之德行，孝亲尊师为一切德行之根本。贤公真正落实孝敬二根，为其一生成就道业扎下坚实基础。慈心不杀，贤公一生慈心爱物，真诚善待一切众生。每次下田耕种之前，必一再绕行田地，告知土中众生回避，敲镐下地，诸虫躲避，若伤性命，即生佛地。然后念佛一会儿，方开始耕种，常施食于猫狗等物类，并诫示人们当以平等爱心对待，千万不可加以伤害。修十善业， 贤公慎护身口意，落实十善业，符合无量寿经所言，善护口业，不积他过，善护身业，不失律仪，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，且勉人善护三业。曾曰，宁可昏口念佛，不可素口骂人。有戒人，不可说话口满，不可心生恶念。二，受持三规。贤公自幼皈依三宝，出家后严持境界，老实修行，不愧为僧宝之一员，时时保持觉性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刻骨铭心，即皈依自信佛宝，正知正见，正念正行，即皈依自信法宝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，即皈依自信僧宝，具足众戒。贤公持戒精严，于戒坛所学皆认真落实，并以持戒勉励后学，常曰，出家人一定要守戒，要注意威仪，做人天的好样子，不守戒没有人欢喜，不犯威仪。贤公行住坐卧威仪庄严，文革期间拒绝还俗，保持僧宝形象，曾曰，学道当知心是佛，修行应以戒为师，出家再返家，不如不开花。三，发菩提心。贤公若冠感悟轮回路险，此生事大，真为出离生死而出家。出家后以成佛度众生为志，故屡世人拜佛要拜出自信，拜出清净心。又言，只要心里清净，只有阿弥陀佛，不装别的事，不会耽误成佛。深信因果，贤公幼年时受亲戚恶因恶果事件启示，明白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，一生奉行母亲，为人要和善宽厚，不可作恶造罪之庭训。童年感悟心念巨大威力，故一生不敢怨人恨人。出家后专修念佛法门，更深信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之真理。读诵大乘，贤公虽不识字，然贤悉大乘要义，佛性真如之理了然于胸，处问即答，妙语连珠，公案典故随手拈来，无不鞭辟入理，发人深省。是虽未读外在之大乘经典，实则时刻读诵内心本具之大乘经典，与六祖慧能大师同行，劝进行者，贤公常勉人老实念佛，常曰，搬柴运水无非是道，粗茶淡饭皆是修行，好好念佛，成佛是大事，其他啥都是假的。又言，好好念佛， 世上无难事，只怕心不专。二，六合敬。一，见合同解。贤公具足佛法之正知正见，故于海默等三师于桐柏山塔院寺结庐共修时，相得甚欢。贤公秉承净宗正见，曾云：“咱这里是专修念佛，不搞经忏佛事，宁可没有庙，不能没有道；宁可没有人，不能没有法。无论住址任何道场，皆与大众见合同解，和合无间。”二，戒合同修。贤公善于以戒勉励大众，做到扬善于宫廷，归过于私事。曾善巧小喻众居士：“俺这是小庙，吃的是苦的，穿的是补的，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，能受苦才能了苦。你不来我不怪，来了就要守我戒，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。”三，身合同住。贤公为人忠厚善良，一生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待人一团和气，大众皆乐于与他亲近。与海默法师等当代三位大德结庐时，虽所修法门不同，却能和合共住，精进互勉，此为末法最重要之示范，盖当今和合僧团实不多见也。四，口合无争。贤公与业清净，未曾听说他与人争吵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。常言跟人不要争高论低，就没烦恼，仁者自安啊。五，义和同悦。贤公性情温和，从未有人见他发脾气，从未令大众起一丝烦恼，故无论行至何处，皆受人欢迎。常对弟子言：“在我眼里，一切都好，没有啥不好的，见啥都说好，见啥都高兴，心里才能经常充满法喜，心里才能清净，才无烦恼，才不生气恨人，没有这好那坏之分，也没有这好吃那不好吃的啦，一切都随缘，心里就安心踏实了。”六，利和同君。贤公一生尽己所有以供养大众，有人来寺居住，即提供寺里物资，尽量满足对方需求。三，三学。一，戒学。贤公严持境界，律己秋气，待人春风，出家九十余载，持戒善始善终。二，定学。贤公坚持定课不断，每日清晨三时即起身，拜佛、绕佛、念佛。常言：“心专无难事。”与经云：“至心一处， 无事不办，如出一辙。念佛功夫，达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故能工作不爱念佛，念佛不爱工作。三、慧学。贤公道恨高深，智慧如海，正如其言，我啥都知道，然又沉厚不言自身境界，但有许多事件可证其确具未卜先知之能力与无所不知之智慧。四、六度。一、布施。贤公一生为众辛勤工作，直至往生当天，仍整天工作于菜园，是为内财布施。一切物品，包括所有农产品，皆欢喜施于需求者，是为外财布施。贤公身行言教，免人看破放下，老实念佛，是为法布施。贤公无比慈悲，照顾病人，救济灾民，乃至对窃贼一家宽慰，令其免于怖畏，是为无畏布施。二、持戒。贤公一生持戒精严，威仪具足，落实摄律仪戒，一生乐善好施，勤修善行，落实摄善法戒，一生全心全意利益众生，一切为众生着想，落实饶益众生戒。三、忍辱。贤公忍辱功夫了得，一生未见其发过脾气，遭诬陷时安忍不变，诬陷澄清后对造谣者毫无指责埋怨，遭到无理之打骂时默然承受，安忍不动心，诚如所言，他打了算是给我抓痒了，吐沫吐到脸上当是洗脸了，跟人不争高论低就没烦恼，忍者自安啊，是为耐怨害忍。一生忍苦耐劳，艰辛清修，吃的是苦的，穿的是补的，日间劳动累得头晕眼花，夜间仍整夜念佛拜佛，是为安受苦忍。了知诸法如幻，信解佛性真实，心无妄动，安然忍可，诚如所言，老实念佛，成佛是大事，其他啥都是假的，是为地察法忍。四、精进。贤公发菩提心，不畏艰难，精进不息，不许念佛时即于内心默默念，不许拜佛时即于夜间悄悄拜，无论闲忙，佛号不断，是为披甲精进。一生勤修善法，与道相符，锲而不舍，须臾不离，是为摄善精进。非但净化自心，且普利众生，度生不倦，是为必要精进。五、禅定。 贤公念佛躬身，早达三昧之境，曾言：不要以为念一句两句就行了，不念到一心不乱，不算念佛。心中恒常念佛，无有间断，乃至开显智慧神通，亦沉厚不言。念佛三昧为无上深妙禅，一名宝王三昧。六，般若。贤公一句佛号，念至明心见性，深悟众生本具之离体，实相般若，故能说出拜佛要拜出自性，拜出清净心啊。贤公时时念佛，即时时观照实相，故言成佛是大事，其他啥都是假的，是为观照般若。贤公善巧分别世间诸法，什么都知道，而又沉厚不言，唯遇必要之时，方略显所知以利济众生，是为方便般若。五，普贤十愿。一，礼敬诸佛。贤公恭敬一切众生，对母诚孝，对师恭敬，并将此真诚恭敬扩展至对待一切人事物，从而体现礼敬诸佛之行持。贤公从不在拜殿上拜佛，总在地面上拜，对佛恭敬至极处，是为礼敬过去佛、现在佛。见有猫狗等物类，总是分食于彼，并主人不可伤害，言这都是众生，跟咱们人一个样子，都有灵心了，是为礼敬未来佛。二，称赞如来。贤公极力赞叹讲经法师之功德，又每提及结庐共修往事时，无不极力赞叹其他三位法师修持功夫。贤公此生最后即表僧赞僧之法。2013年元月13日，当居士们携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赞僧一书前来看望时，贤公如见盼望已久之宝，无量欢喜，立即穿袍搭衣，持书主动要求照相，表达内心期盼佛门团结之愿望。表此法三日后，即安详自在往生，一生表法功德圆满。三，广修供养。贤公一生力行广修供养，内财供养体现于其一天到晚都不闲着，还什么活都干。外财供养体现于其以粮食供养僧众及救济百姓灾民，居士们供养之钱财全数留于所在之道场，作为放生或印经之资。法供养体现于其身行言教，劝化大众念佛，一生奉行传戒师教戒，一句佛号不拐弯， 是为如说修行供养，时时以具体行动利益众生，念佛度化无形众生，是为利益众生供养。亲切和蔼慈悲，令众生乐于亲近受化，是为摄受众生供养。承受阿弥陀佛嘱咐，为众生常年注视表法，是为待众生苦供养。每日精勤念佛、拜佛、绕佛，对世间一切看破放下，对净土法门信心坚定，是为勤修善根供养。一切时修行六度，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不疲不厌，是为不舍菩萨业供养。时时不忍众生苦，不忍圣教衰，时时念佛不间断，念佛念到一定时候，不管啥时候都在念佛。别看我在干活呢，我还在心里时时念着佛哩，是为不离菩提心供养。四、忏悔业障。贤公每日礼佛忏悔，乃至文革时期亦未曾间断，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，真诚至极处。一生无论闲忙，佛号从不离口，做到所谓守口摄意，身无犯，是为心地无非，自性戒。诚如忏悔记所言，罪从心起，将心忏，心若灭时，罪亦亡。心亡罪灭，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。五、随喜功德。贤公随喜讲经法师之弘法功德，随喜结庐共修法师之修行功德，一生引恶扬善，随喜一切众生之功德，将随喜功德之行做到妙处。六、勤转法轮。贤公一生重兴祖庭，修复道场，令众得亲近佛法，朝暮熏修，即是勤转法轮之行。赞叹讲经法师，令众对之生信要闻，亦是勤转法轮。为众方便开示，令得正信、正见、正行，是请自身转法轮。心不离佛，明心见性，则是请自性佛常转法轮。七、请佛住世。贤公一生修建十一所道场，其中不乏千年古刹，令佛法得以常住世间，是为请佛住世之行。佛不离心，彻悟自性，为众示现修持典范，则是请自性佛住世。八、常随佛学。贤公出生学佛世家，母是常斋如素，贤公自幼熏习佛法，善根深厚，一生身口意业无不契合佛法，活出佛法之精神，慈悲为怀， 智慧方便为门，是为常随佛学之行。九，恒顺众生。贤公处处恒顺众生，见啥都说好，见啥都高兴。无论男女老幼，僧家俗家，亲近贤公，无有不生欢喜心者。信众要求照相时，贤公主动配合，满足其一切要求。百岁之躯，折腾辛劳，已在所不辞，慈悲至极。十，普皆回向。贤公所修一切功德，皆回向求生极乐世界，一生圆满成佛，是为回向菩提。贤公所修一切功德，皆回向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是为回向众生。贤公所修一切功德，皆了知虚幻，无有一法可得，是为回向实际。无量寿经云，常习相应无边诸行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。谚语云，说得一丈，不如行得一寸。贤公一生真修实证，圆满实践无量寿经之教诲，落实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念佛二十字。其成就之关键在于专精，虽不识字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亦能念至明心见性。推为净宗第十四代祖师，可谓实至名归，名符其实。我辈净宗后学，贤应学习贤公榜样，老实听话，真干，真诚清净恭敬，则皆能成就敬业，圆满无上菩提。唐朝禅宗出一不识字之祖师，六祖慧能大师。现代净土宗出一不识字之祖师，海贤老和尚，则弥显净土法门之三根普被，博大精深也。印智法师与因缘生居士竭力搜罗贤公老和尚事迹，详编成册，以广利众生，功德无量。主序于余，援引贤公圆满净土行之事例以赞之，仅与净宗同修共勉焉。公元2014年，岁次甲午仲秋，释净空仅序于澳洲图文巴。